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俊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不 够清亮，刚才。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再来一遍。 就有点像今天的天气，不太够清亮。 对，没错。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天天气吧。白天是多云见阴。这个山区呢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东南风呢二三级啊，这个最高气温是35度，夜间呢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也是有降雨或者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同时呢这个尾号限行是3和8。 真的是，我觉得像这样一种天气，就尤其是又没有降雨。又没有风，而且温度又高的时候， 没错。刚才碰到同事说：“哎呀，现在这个天啊，就正好迎面走来嘛，说连吃个饭都去受罪啊， 是 出一大身汗。” 我看到你，我就觉得，哎，难道是被我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我是跑上来的呀，我就一上节目，现在开始兴奋。 我现在特别想 亢奋， 我感觉你整个脸上布满了汗水啊，就是可以吹个泡泡什么的。 这是一个辛勤的汗水嘛？对吧？ 是啊， 每天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一身汗见面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的小哥哥。 对，说一下有哥哥是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 这个我相信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就是我觉得小的时候的哥哥一般都是属于那种可能有点欺负自己。 有的， 对吧？就尤其是这个年龄相差稍微大一点，到5岁左右的时候，小东西啊，就他自己其实也没成熟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自己长大了，我得给你摆出一样的瞧瞧。但是真的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哥哥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对吧？ 得长大以后才有这样的体验吧。 但是有些，当然您这个不敢说，就有一些就从小就懂事儿的啊，从小就帮忙这哄孩子的，是不是？喂喂奶呀，换换尿不湿啊，这些有可能。 那有点太懂事儿了， 是不是？多好啊！反正有哥哥支持伴的感觉是今天话题，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炒菜一小时吸进半包烟。上海同济大学的肿瘤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发现了，中老年女性呢，因为长期接触高温油烟啊，其这个患肺癌的危险就增加了2到3倍。在非吸烟女性的肺癌危险当中呢，这个超过60%的女性长期接触厨房油烟，有32%的女性烧菜喜欢用高温油煎炸食物。同时呢，厨房的这个门啊是关闭啊，或者是通风不佳。看看这个到底咱们应该是怎么来做这饭？ 可以给你家的大厨讲一讲这件事。 大厨？ 对啊，每个家里都有一个大厨嘛。 对。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人这个饮食是越来越讲究健康了，就是以蒸煮为主了，炒着用的煎炸的可能稍微会少一点吧。 对，就是当我看到有32%的女性烧菜喜欢用高温油煎炸食物的时候 啊， 我就觉得特别冤枉，还不是因为其他人想吃， 就是都不是赖你们吗？ 做的太好吃了， 确实好吃啊。 是啊，特别的香。 对，你爱吃是吗？ 你是这个油煎的东西吗？ 对啊，油煎炸的。 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馒头片啊，就是裹鸡蛋之后稍微的煎一下，其实放油特别少，基本上你就把那个蛋煎熟了就行，把那个蛋液怎么了？ 太不健康了。 煎还好，你呢？ 我喜欢吃炸油条，油饼也行。 你这挺健康，还得管上酱豆腐吧。好，也是有关吃的事儿。来看看国家食药监局的法制司国家食品药品的稽查专员，在昨天的全国食安周主场举办的第2届中国互联网加食品安全论坛上透露了，国家食药监局呢正在制定网络订餐的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网络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那办法呢将对网络订餐平台的资质、责任、监管要求、送餐人员的管理以及中央厨房、共享家厨等等新兴互联网餐饮的模式进一步明确和规范。那此外呢，外卖的配送环节将有行业标准，会在近期出台。 我们所点的外卖会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方便。 是 啊，继续往来关注啊 ，Double Q, Triple Q, Ace， 听得懂吗？ 哇！ 这 是 基本啊， 是哪的大减价吗？ 哎，什么意思？ Sale, sale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这个近期可以说近年来啊，特别特别这个风靡这个全球，我不知道是不是全球一个游戏， 一定是全球。 真的，我跟你说啊，上到这个大哥哥大姐姐们、叔叔阿姨们，下到这些这个侄女什么外甥女什么这些、现在一人拿一手机就玩这个王者荣耀啊，对吧？就是开始，而且哎，那天我正好在外边吃饭的时候，旁边一桌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个粉丝，哎，儿子玩什么呢？就是问其他朋友的儿子玩什么呢？啊，我没说话，不理。他爸爸说啊，帮我打这任务呢，打王者荣耀呢。 天， 我操，就是这个父子齐上阵啊！你想想，但是你想，真的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大家对这游戏什么看法啊？我特意为这事儿去关注了一下这游戏，我就感觉。第一费手指头，就一直在无限操作，确实有一定的这可玩性。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哎呦，非常的着急，两个人就 特别紧张， 特别紧张。就几个人组队，尤其你看现在一吃饭没上菜那一阶段，怎么着打一局啊？几个人哎，瞬间就开始一个小范围就开始了，或者是在一什么地方低着头，几个人哎，怎么着，特别热闹就开始了。 他也给我一种好像特别费手机的感觉。手机会不会就玩坏了？ 是，他们说有些玩这游戏的时候，跟这游戏倒没关系，就是玩游戏的时候都会发热，手机发热，对，所以说这还是这表面现象啊。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就里边有很多这个古代的名人，这你听说过吧？ 好像听 说过。哎，什么李白呀、赵云呀、当时真的有一孩子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谁知道赵云？孩子举手，我知道，您给介绍，赵云是一坏人。赵云在游戏当中怎么样、所以说这游戏对确实啊，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影响，有对孩子有影响。看看到底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啊，这个以王者荣耀为试点，推出了健康游戏防沉迷系统，12周岁以下含12周岁未成年每天限玩1小时，并计划上线晚上9点之后啊，是禁止登录功能。12周岁呢以上未成年人每天限玩2小时，超出时间的玩家将被游戏强制下线。 嗯，就是大企业哈， 哎， 在这个。挣了好多钱以后， 太直接了，就是在这个感受到啊，游戏这确实让孩子们痴迷之后，做出这么一点改变。 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这个， 不用别解释了，咱俩 就要担当一定的社会责任吧？ 没错，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您说 他怎么能知道你是12周岁以下，或者是12周岁以上又未满18周岁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网络游戏年代，那时候就电脑啊，PC 游戏那时候，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顾虑，就是说孩子到底能不能玩游戏。后来呢，确实有这么一个防沉迷系统，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说18岁以下的人不允许登录，必须用身份证才能登录。这是第一个功能，就是用你自己的身份证号去注册。第二个功能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比如说16周岁以下的吧，啊，你没有身份证注册也能用，也能上这游戏，但是2个小时之后你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这个无用功了。 他不给你留数据、 不给你留这个经验什么，你随便玩、玩完之后你所得的装备啊，所得的这经验没有。可是这个我觉得限制这1小时不太需要在这个详细一下这些标准。 好像之前他们也推出过一个系统，是父母能够控制孩子的那个数据系统，还是能进他那个账号里面，就是可以拿来威胁他们，就告诉你房间给我收拾干净，要不然的话我把你这2天的。 那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吧，干嘛要威胁他？可爱的孩子们， 那不能让他沉迷吗？ 就直接这个其实我觉得作为父亲之后自己不玩啊，孩子们好得多。 是吗？ 你觉得你说一家一你回家之后，爸妈我回来了，爸妈我这抓不给我不给我，你说这什么氛围？ 也是、 一回来之后两个人一人抱本书啊，手机藏在后边，这关还没打过呢。不是，你说这什么氛围？ 在那书里挖一个洞，把手机放进去。 没有，真的，你说如果你看本书，这什么氛围？还是我觉得从家长做起，对吧？而且给孩子这手机啊，限制用手机时间，这是最重要的。晚上该睡觉了，还玩什么手机啊？对不对？ 哎，这个我真的发现， 跟同学聊什么天啊？我看那， 你有时间多交几个女朋友好不好？ 好朋友 啊，好朋友好不好？ 对， 继续来看吧。 看看汪星人也开始搞艺术了。哎，近日呢，一场来自土耳其室内管弦乐队的音乐会的现场，突然出现了一只儒雅的狗狗，它缓慢地走进了音乐会的现场，不紧不慢地找好了自己的座位啊，静静地聆听着美妙的交响乐。嗯，这么有艺术细胞的萌狗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 哎，嗯，我们再来看一项发明哈，英国的发明家呢是制造了一个另类自行车存放处，形呢如这个垃圾箱啊，防车被盗。怎么回事？来看看46岁的英国发明家啊，也是发明了一款能够让这个骑行者们从此避免丢车困扰的神器——自行车隐形存放处。这件产品呢，外形是垃圾回收箱的形状，可以放置于大街小巷，通过其外表混淆偷盗者的视线，从而呢就达到了这个防盗的效果。它通过隐蔽的锁扣以及大众化的外形，以达到防盗的目的和效果。这款神器呢，并不是为了替代车锁或者自行车保险而设计的，设计者的初衷呢是让这件神器呢与它的防盗措施搭配使用，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嗯，很神奇哈。 嗯， 哎，感觉就是防盗于无形当中。 没错。 嗯， 外表看是一个垃圾箱， 是， 对吧？通过这个怎么钥匙，隐形钥匙孔一打开，哎，自己的小自行车跟里边， 对，乖乖的在里面等你。 嗯，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一起分享一下， 对， 有哥哥是什么样的体验。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完全的愈合，我正在。 来自邓紫棋的一首《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里是在播出的吴宇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有个小哥哥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嗯， 什么样的感觉？ 哎，我忽然想起了一个挺好玩的事儿， 您说， 就跟咱们刚刚的那个歌手以及这个哥哥的事儿都有联系。 哎， 我昨天看了一个微博， 嗯， 就是你知道，就是甄嬛，你看过吗？甄嬛的扮演者孙俪， 知道 啊。他家不是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嘛？ 嗯， 小男孩就有一天，这个哥哥就忽然跟他妈妈说、 嗯：“ 妈妈，我觉得妹妹越来越漂亮了。 哎呀， 真漂亮，越来越美了。她可以改名叫邓紫棋了。”然后我妈妈问：“为什么？因为邓紫棋就很美啊，又美又可爱。 哇” 哇、 嗯、哇！ 其实是想夸邓紫棋呢。 对对对对对，以后你说会不会我给我妹妹取个名字叫朱茵什么的？ 朱茵那个名字有点太成熟。 不不不不，没关系。 紫霞， 哎哎哎，对，紫霞也可以。花楞楞楞，花楞楞楞，多好。 叫花楞楞。 对，有一个小哥的感觉确实不一样哈。 嗯 啊，从小确实，哎呀，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和哥哥关系也非常好，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密切。就以前小时候都上学的时候，那同样的假期啊，对吧？同样的周末啊，可能老会在一块玩。那现在呢，可能就工作比较忙的时候，心里都有。都有彼此，会偶尔打个电话联系联系，但是可能见面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 对，我感觉你好像是一个哥哥挺多的人。 哎， 是吗？ 对，就甭管是有亲，就亲戚关系的哥哥，还是没亲戚关系的哥哥，还真不少。 嗯 啊，包括前两天其实我特别喜欢一首歌。 嗯， 喜欢歌之后呢，因为我这个能力比较低差，这个音乐细胞啊，我就给我一个哥哥发微信了，我说你最近喜欢一首歌，你帮我把吉他谱给扒出来吧。然后给我画了一张吉他谱的6000谱， 啊！ 我把所有的谱，包括这分解和弦哪个变音，全给你画出来，前奏， 哇！ 然后给你发那个，对不起啊，我三天没理我，发完之后，我想人家就我也其实我就这么一说，我看如果能扒出来更好了嘛。然后来呢，他就跟我说那个等着吧，没说话，三天，一天晚上12点多了，给我发一张图片过来， 嗯、 特别细致的一张谱，哎呦，我当时心里特感动。 那你学会了吗？你一定要把它弹好啊！ 对，不能辜负人一片好心。 对，你弹的怎么样了？ 还没试呢。 他是弹吉他特别擅长。 还可以，还可以，自学的，自学还可以。 哦，你看人多细心， 多真的特别好。 他都不忙吗？那么有时间给 我。哎呀，特别好。 他是音乐老师？ 不是，就是自己的喜好爱好是弹琴嘛，就是那种特别能钻研的一个哥哥。他是比如说给儿子买一钢琴。然后自己玩了一礼拜， 啊，还真是 自己玩一礼拜。然后那个孩子的小姨给孩子买一个尤克里里，自己玩一礼拜。 哎，那他们家真的这个艺术氛围还挺浓的。 对，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给你看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他弹着琴，儿子在床上边玩，就是上下床嘛，在上边玩，弹什么那怎么唱来着？太阳给我光，就那个啊，特别哎，真的特别好的一个特别和谐一个画面。而且他带着孩子去参加这种亲子活动，别人呢，比如说跟孩子做一什么游戏的时候，他带着孩子来一首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全班齐唱，就弹着琴，然后他儿子就另唱，那种感觉，你想多幸福？ 哎，真的是， 真特别好。 我觉得小时候就是， 哎呀， 如果自己的就是最， 我夸哥哥为什么夸的是一位好父亲？应该夸的是哥哥才对呀！ 啊，对，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分享一下有哥哥是什么样的。 对，我怎么说他父爱是如山似的感觉？ 哎，但是我觉得你的哥哥好像都是这种。 哎哎，对，就是这感觉。 就你那个亲堂哥呀？ 啊，我亲堂哥，对。 就 怎么了？ 哎，我记得他叫吴宪豪，不是，就是那个 吴宪豪， 那个大哥哥，就是会自己做糖葫芦的那个。你哥？ 我们家都多才多艺，你看你发现没发现？就是为了吃什么都能做，对，我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其实心里一直有，但是可能就是现在联系越来越少的这种哥哥吧。当时就一种什么概念啊， 嗯， 哥，我想吃小碗干炸了，下午来吧，然后哎，煮点花生毛豆，然后喝两瓶啤酒，吃碗小碗干炸，就是这种关系， 嗯， 特别好，也不用管收拾， 主要是不用管收拾， 就是哎，你像给媳妇儿做糖葫芦， 啊， 而且现在有孩子之后，我跟你说更厉害了 啊。 自己种点菜，养只鸡，每天鸡下一颗蛋，全给儿子拿回家。 他把鸡养在哪里？ 养在那个 花园里。 你不能老这么问，问完之后好多不能说的。 养在奶奶家的院子里。 养在工作单位里。为了给孩子养只鸡，然后自己在单位的一个把角搭了一个鸡棚，自己亲手搭的。 当然之后养了两只鸡，每天下了蛋之后拿回家给孩子吃，这蛋谁也不能碰。哎，就这么真的是这样一个特别伟大的一个，就是你看为什么夸这个夸哥哥的时候全夸父爱， 就是特别会照顾别人， 哎，特别会照顾别人，而且就比如对我也一样啊，给我做过什么那个就叫三只焖锅， 就是那黄记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他都会， 味道基本上一样，就是料再足一点，就对对对，特别好。 所以以前你是最受宠的那个，现在。 现在有儿子了， 对， 没想到兵确实跟我王见面比较少哈。对，没错，今天聊的就是自己的小哥哥啊，聊自己哥哥，说说自己这个哥哥到底跟自己关系怎么样啊，好玩的事啊，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来看看其他朋友说法。贝贝贝他说了，说从小到大都是啊，我哥哥该多好，我有个姐姐姐姐该多好，然而现实是呢，我只有个倒霉催的弟弟。这不会说是我吧？嗯， 我觉得有个弟弟之后会特别希望，如果他是个哥哥就好了。 嗯， 来看这位叫高， 或者是个妹妹也好， 嗯， 就别是个弟弟，太淘气。 来看这位叫高叔叔的朋友，他说的情况基本跟你刚刚描述的也差不多。 嗯， 他说我大，我妹妹21岁， 哎， 所以我是哥的命，爸的心。 哦， 特别操心。他是哥哥，而且大妹妹21岁，基本上真的是当爸的那颗心对待妹妹哈。 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到一个程度之后啊，你会发现，就是虽然年纪相差的是一样的岁数，比如说，我和一个妹妹是相差7岁，就是从小到大啊，你会觉得小的时候你是她大哥哥， 嗯， 等到你看人家现在也大学毕业了，你想，瞧你7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大学毕业不是就在大学，反正就在大学这个期间啊， 嗯， 你就会觉得差别没有那么大了，你就好像哎，咱们俩是不是差2-3岁、3-4岁这种感觉了？ 嗯、是 啊， 嗯，来看这位叫金鹤葵的朋友说，就是抢我电脑、抢我吃的，并不是别人想象中我是他的小公主，就是不太让着他的时候。 哦，也有也有也有，其实不是好像不是说每个哥哥做的都那么到家， 嗯， 是吧？不是每个哥哥做的都那么好，那么照顾弟弟啊，或照顾妹妹。 嗯， 对吧？ 再来看这位比较幸福的妹妹哈， 啊、 她叫做魏新月，她就说了，堂哥是士官，休假回来带我出去玩，就玩那种打气枪，就是打气球的那个游戏，哎， 哎 指哪儿打哪儿，成功抱走这小摊上最大的熊。 对，没错，这就是有一个更大的好处了。 嗯， 小时候弹个弹球啊， 嗯， 拍个洋人啊， 嗯， 扇个方宝啊，是吧？ 让他去赢。 不是 啊、哦， 必须得自己输惨了。你等我找我哥哥去，对，好多孩子都有这习惯、 啊。然后哥哥就来打吗？ 哥哥就不是打，就是来参加游戏嘛，参加游戏 那个吗？ 哎，一般的这个年龄差别比较大的呀、啊，都会就是能力要稍微比孩子小孩去强一点。 嗯， 对，我记得当时我两个哥哥啊，玩这个什么，我想玩弹球，把我赢了，我等会儿找我哥哥。 所以真的很幸福，你不觉得吗？ 特别幸福。然后两个哥来之后，给他赢了，喝他家一口凉水，让人要了5毛钱，特别有意思。我就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这样。 对呀，你像我就没有哥哥，我就、 嗯、 你等着，我让我小舅来跟你谈。 小舅一把揪你耳朵就给揪回家了。行了行了，咱回家吧。 对呀、 啊，对吧？因为大人就是孩子世界，大人其实理解不了的。 嗯， 孩子那种啊，我就战胜的那种心理啊，一定是让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帮你就报仇的。 就没有办法，我家小舅已经是我家里最年轻的那个了。 哎呀，所以你这么成熟吗？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的哥哥。有一哥哥是什么样的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富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嘿嘿，有5至7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来说说自己的小哥哥。 说有哥哥是什么样的企业？ 哎，什么感觉啊？哥哥怎么照顾自己了，或者小时候如何欺负自己的，都可以上我们这儿来告一告状，然后来秀一秀自己和自己哥哥啊之间的友谊。 然后我们就把它播出来，让哥哥都听到。 有没有这个必要啊？好的，继续来关注我们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北京俄罗斯城转型升级了。那北京俄罗斯城呢，是在90年代啊，这个俄罗斯道爷啊，采购什么皮草啊、羽绒服啊和拖鞋等各类小商品的必去之处。那里呢有多家专门对俄罗斯及周边国家商人的小商品批发商场，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莫斯科餐厅啊，商家的牌子都是中俄双语。路边开蹦蹦的这个大爷啊，都会说俄语。但近年来呢，随着中俄贸易发展呢，以及北京城市的改造，去那里采购的俄罗斯倒爷呢少了。但这也预示着呢，中俄关系深度发展的新方向。未来的中俄贸易呢，将会是主要呢由大型贸易公司和电商进行，而且呢，交易商品结构也将由传统的能源转换到农产品及高科技产品，让两国工业结构更好的互补，两国未来的文化和民间交流呢，也将更加的频繁。 嗯，继续来看一个19岁的女孩和爸妈搬离了市中心100平米的小家， 哎， 在乡下租了10亩地，然后呢，把农村的平房改成了乡村的小院，200平米的大房子，300平米的大草坪，还有将近5000平米的果园， 嗯， 种了200多种花，300多种多肉， 多肉植物啊， 9种水果，我刚刚看成300多种肉，这个肉怎么？ 你能就是稍微的啊？ 哎，所以说他分配的也想想就很美啊。 哎，对，说到这个， 种花 你把这看成肉啊？其实最近有一个那个听众跟咱们互动，就说，哎，我特别喜欢你们那个《乌龟来了》这个节目。哇！我就当时我就真的想回复我说你是眼睛不好使还是耳朵不好使？对吧，这只有两种可能，一种看见咱名字了，我觉得还是看的可能性比较大。 他想想我们为什么叫乌龟来了呢？ 就其实我还真是认识不少朋友都说，哎，为什么叫乌鱼来了？都会问。 我们再说一遍呀。 啊，为什么呢？其实是这样。 对呀、 啊。当时呢，刚呈现这节目的时候呢，其实主播就我们两个人， 对， 就我们两个人啊，不像现在已经成为三个了。 我们才是股东。什么呀？ 对，我们才是元老鼻祖嘛，对不对？ 嗯、 而且你像我们这种性格，有好事肯定往自己身上贴啊。当时鸟就说了，不行，这个节目就叫于思淼。为你讲述身边生活一些小细节， 或者叫 生活小助手， 吴京浩带你走进世界。 哎，对对，哎对，吴京浩大咖秀，你这对不对？于思淼小姐姐，这就这种。哎，后来两个人都不同意啊，就打了一架，说不行，不能叫你名，也不能叫你名，说那咱们结合一下吧。 嗯， 是不是？那吴于，哎，我们俩名字姓组成这么一个节目。 让每天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都来跟大家聊天，又 来 了。 对, 对, 对, 对， 哎，来 了，哎。 没 来了 没？管你烦不烦，已经来，已经到了。 哪家住店啊？吃碗面。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个，在这里跟大家聊天吧，就所以叫乌鱼来了，不是乌龟来了。再说正题啊，继续来往下问。刚才说，对，你接着说啊，抱歉大打断你说三百多种多肉啊。 我就觉得想想他这规划的 特好， 漂亮， 特好，尤其是到这个。这个春夏这种季节的时候肯定特别美，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 继续来晚关注，我们来看看央美学位服，这个央美学位服啊，向甲壳虫毕业生呢疯狂的吐槽。近日呢，这个中央美术学院这个毕业生啊这个学位服呢是火了。本科生的绿色学位服呢是被戏称为原谅色系啊，有毕业生表示了，能把这帽子给我换一其他颜色吗？就可以说更贴心了啊！学位服的样式呢，也是被吐槽说特别像那甲壳虫。那去年的时候呢，央美首次自主设计的学位服成为了毕业典礼上的亮点，好评如潮。 嗯，就是说这个，你看看， 嗯， 这像美院这种行业，不是这种学校，然后人家学位服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不一样， 就太有设计感了。 对， 还每年都不一样， 哎， 好厉害， 就让自己孩子们设计吗？ 嗯，是， 来 看四种懒千万不要犯啊。第一，懒得动脑，衰老首先是从大脑开始的。第二呢，就是懒得走路，走路能够缓解压力，强健肌肉，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第三就是懒得动弹，不行啊，要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收拾桌子洗碗，这种不费体力的小活动也是有益于健康的。第四就是懒得上厕所，像这个憋着是最伤身的啊，所以不要 别憋着 一定要勤于上厕所。 哎，就是说，不是，咱们聊的稍微的就高雅一点，这早饭时间又是啊，就是第一个别懒得动脑啊，第二个 你要重新说一遍吗？ 懒得走路，第三别懒得动弹，第四个别懒得啊上厕所，就是咱稍微的啊婉转一些。 好 啊，再来看看一只呆萌的小象啊，新技能。打抽溜滑下山啊，前腿一伸，肚皮着地，飞一般的感觉。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种源繁育及救助中心的小象杨妞啊，自创了这一个下山的技能。很难想象啊，两年前呢是他被发现的时候呢，这个身体还比较虚弱，如今呢这个小杨妞啊已经不仅身体健康，而且特别的贪玩了。 哇，想想就好萌，小飞象。 哎，小飞象特别可爱，打抽溜滑。 来看看，相信你也听说过这个左撇子更聪明的说法。 没错， 那有一些家长还会因此有意识的让孩子多用左手，但是呢也有一些家长觉得左撇子是坏习惯，一定要纠正。事实上左右撇子其实是各有所长的， 没错， 所以让双手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 哎，其实之前节目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不一定啊，说这个用右手就聪明，用左手就聪明。 嗯， 其实要左右手交替，比如说用你不太习惯的那手做一些事情，你会变得更聪明。 哦， 哎，走一条不经常回家走的路。 对，你会一定要用脑，用到脑子去分析。 对，其实就是跟刚才上一条咱们是相接的嘛，是吧？ 嗯， 哎，别懒得动脑。再来关注，来看看姑娘得怪病了，三年来只吃炸鸡薯条，身材也不走样。这个吃遍了，这个都是啊，不是吃遍了，这个遍地都是强迫症患者的这个世界上啊，英国姑娘，可是因为自己呢这个奇怪的这个病症啊，受了大苦了。她平时吃的全部都是快餐，曾经呢三年里啊，每顿饭吃的都是像什么炸鸡啊、薯条啊，然而这个身材呢却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个很神奇。 对， 而且这位姑娘从小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因为某个契机，她开始只能吃炸鸡和薯条。 嗯， 而就在三年前，这个病症越来越严重，她更是挑上了品牌。从那以后，她只吃肯德基的炸鸡和薯条。 嗯， 去年和男朋友的一次亚洲的旅行是彻底治好了她的怪病。经过催眠师的引导，现在终于可以放肆的大吃大喝，也终于尝到了蔬菜和水果的味道。折腾这么久也是没有办法，得了这种病太特殊，而这种病人的病症也都是不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有人只能吃炸鸡薯条，有人就只能吃菜，或者只能吃别的。 对，而且有些人就是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 哦，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可能只比如说只能吃番茄啊，不能只能吃这个土豆啊，就这种啊。 嗯嗯嗯。 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葡萄啊，爬六层楼，主人请邻居开窗免费吃啊。这是山西太原的一件事儿，一个这个农业厅的宿舍三楼呢，整栋楼啊，在这个一棵直径达六厘米的这葡萄树的装扮下呢，俨然成为了花果山啊。今年呢，这株葡萄树呢挂果超过了200公斤，一株呢这个树龄26年的葡萄树呢，这个树蔓也是扯出近百米，密密麻麻的爬进了满，就是爬满了这个半栋楼啊。从上往下看呢，像一幕绿色的帘子从楼顶上垂下，一串串紫色的龙眼葡萄让人垂涎欲滴，邻居推开窗户便可随手的采食。哎，你想想这感觉怎么样？ 就觉得自己像是公主啊。 吃个葡，谁家公主吃葡？人公主一般周围不是爬山虎什么的吗？ 真的，你就一推开小窗户， 嗯， 一推开小窗户之后就觉得，我就有那种满眼都是果实的感觉。 一般公主周围都是什么南瓜好吗？南瓜马车呀。 那南瓜马车只是一辆，难道公主的周围全是南瓜？你在想什么？ 周围都是青蛙呀。 太多了吧， 青蛙王子全滚儿，哗， 它都是一只啊，那么多 一位好吗？一位一位青蛙王子，那王子 青蛙王子一位， 哇，里边有大座，你青蛙王子居然能让你说出老北京面馆的感觉，太好了太好了。来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的小哥哥啊，和自己什么关系，感觉好不好啊，这个哥哥的一种体验是什么感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张碧晨的歌，开往早晨的午夜。 想念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相爱那么真，功败垂成曾无人来承担，每个恋人终于承认这是这银河闪星下，一闪星下月正倾斜，在清晨霓虹荒野新的长街，开往早晨的午夜，终将花开的花谢，带走的昨天，愈合抱歉的感谢，恰好的已足够，你问你多温柔，曾 想也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 张碧晨的一首《开往早晨的午夜》， 没错， 是乌鱼来了。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自己有哥哥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哈？怎么了？其实 你这样很无辜的看着我，是想让我讲讲我的哥哥吗？ 对啊。 嗯，我哥哥比我大太多了，堂哥吧也是 啊， 所以就从小就没什么共同语言啊，他也不带我玩， 没有什么来自哥哥的那种爱。 没有， 但是我觉得大很多，其实他更应该是会疼你，可能不会陪你，但是会啊， 嗯， 对吧？ 没有，还有一次就是我让爷爷奶奶别再揍他了，还是我帮他求情。 这么淘气吗？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对，好像这个就是相差年龄太大，这么一想的话，其实我小时候也是那种特别受欺负的那种。 你会吗？哦，对，我想起来了，都是他们去什么偷吃水果让你放哨，然后最后揍的是你。 那都没，哎，没有啊，就我得去顶雷 啊。是啊， 我吃的啊，就这种。 其实没吃到， 也吃到，但是其实人家是占大数嘛。还有就那种，比如说人家上山吃酸枣去，我在底下站着咬了一身包 啊。对，酸枣想起来了， 对吧？ 酸枣的故事 我听过，这种啊， 嗯， 就这种事儿就比较多的。但是其实快乐的事儿也不少，快乐事儿也不少。来看看那个卢克阿，他说了，我哥老跟我要钱，上班就好了。可能这哥哥上班之后再懂点事儿，就会再照顾妹妹弟弟的了。 嗯 啊， 哎，来看看六月卢夏说，姥姥有六个孩子，生的都是儿子，就我妈生的是女儿，所以姥姥特别的宠我，所以呢，我就被这些哥哥打着长大的一个黑暗的童年。 哎， 不应该宠着长大吗？就一个小妹妹。 对，但是可能就是是不是就管教比较严格？ 因为姥姥一个人宠你，肯定就胜过万千呀。 哎，而且这姥姥一句话之后，小哥哥们都停止了。 对啊， 对吧？都站着，给妹妹鞠个躬， 赔礼道歉。 对，说道歉。 嗯 啊，握握手。 嗯， 哎，曹国玉他说了，说小时候呢觉得挺温馨的啊，长大了之后呢总觉得不自在。哎，但是每天呢上下学接送的还是老哥的活儿，有什么好吃的也总想着我，都说我有个好哥哥，真的很好，特别好。 嗯 啊， 很温馨啊。来看这个泡芙味啊。 啊，你说 泡芙味的卢可爱说，我哥从不会玩游戏，后来被我带偏，现在玩的比我还厉害。 嗯， 然而呢，我现在也是坑到他不让我回家了，就是一直坑一直坑，哥哥说你别回来了。这是亲哥哈。 对，还有这个像 MA 他说了，说我没有，同寝室的朋友跟我说啊，他哥哥小时候呢拿他当挡箭牌，带他去网吧上网， 嗯， 给他买贴纸，给家长说，哎，我带妹妹玩去了，感觉他有一个好哥哥啊， 假哥哥。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小的时候啊，最受家里人宠的那个就全是挡箭牌， 嗯， 就因为最受家里宠啊，其实一定是不受这个哥哥姐姐们喜爱的那种，对吧？ 嗯， 因为父母特别喜欢你，这带着你玩就容易出现问题，尤其是你说那妈妈他们带我去游野泳去了，小时候我们还游沙坑里游泳呢。 沙坑里怎么游泳？ 就是那种类似于现在的鱼池，现在想想就挺后怕的，都那小时候千万不能模仿，就是说特别脏，一拨人在那边钓鱼，我们下游泳。 那你们游得起来吗？ 游得起来啊。 哇、哦、天哪，那你学游泳是在沙坑里学的吗？ 不是，就是有一部分是特别浅的，是前面有哥哥们一带路啊， 嗯， 这边别过来，哥俩都别过来，小弟那就都别过来了啊，然后他们去往过走，然后我们就在一片区域里边， 那还是很危险。 确实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那坑有多深多浅，到底是什么坑，现在我都有点怀疑，因为你想它不是鱼池吗，就是一个野的那种水坑，以前其实特别多，还有更夸张的呢，其实就大概有那么十平米。十平米，你想就跟一个屋子那么大的一个蓄水池， 然后 农业灌溉蓄水池 也进去游泳啊， 泡澡吗？开闸之后哇，感觉特别爽，就是因为它都是地下水，特别凉快，能喝，甜的。 你竟然是这样长大的孩子。 对啊，野孩吗？ 你比我小那么多，你竟然这样长大的孩子。 少年闰土吗？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脖子上还戴那个 戴项圈吗？嗯， 哎，你真可爱， 真讨厌。 来看这位幸福的妹妹啊， 哎， 以梨为姓说，就是日常的对话。妹妹想吃什么？ 嗯， 妹妹学校有人欺负你没有？妹妹我去接你吧。 嗯， 妹妹什么什么什么、 啊？这么好啊？ 啊，谁说我妹妹不好啦？妹妹想不想出去玩啊？ 嗯， 然后妹妹说，我上课不放假，什么破学校啊？想吃什么吗？衣服、化妆品。有什么特产？啥时候放假呀？哥哥带你出去玩。他说我怀疑我是我哥哥的闺女。 真有这感觉。 嗯， 对，就尤其是刚刚步入大学之后，家长不放心那时段真的是这样。 是 啊，这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就一通问， 嗯， 用爸爸去过来看看你啊什么这种，对吧？尤其女孩的家长哈， 嗯， 男孩好得多。 嗯， 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旧城故人他说，嗯，会说，哎，妹妹你对象太胖了啊。哎呀， 亲哥， 就是，其实这也能表达出一种爱来， 就是觉得谁都配不上我们。 哎， 嗯， 真是这种感觉，对吧？ 嗯嗯 嗯， 来看赖床的时候把你揪起来，然后天天跟你抢吃的抢喝的，嗯，被妈妈骂的时候一个劲儿在那儿笑，之后又来安慰我，被人欺负了， 嗯， 二话不说冲上去，说家里就哥哥管得住我。 嗯 嗯， 还有这个。请求有哥哥的，现在露露露呀，他说了，发了一张照片，说听你们说这哥哥特别好，能不能赐一枚哥哥给我？那只有我来了吧，是吧？这小妹妹长，你看这些猫耳朵、小桃心什么的， 嗯、 嘿、 嗯， 穿个白衣服，哈， 嗯，勇敢的把重任接过去吧。来看七说，比我大两岁，小时候呢会接我上下学，给我买糖吃， 嗯， 会骂我欺负我，老是把我气哭，然后在旁边笑呵呵的哄我，也会嫌弃我啊，会抢吃的抢电脑啊，还有电视遥控器。现在不在一个地方工作，偶尔回来几次呢，就会到学校来接我，给我买好吃的，问我钱够不够，有没有人欺负我呀， 嗯， 带我接触他一些同校高年级的朋友，说看着点啊，别让别人给欺负了。 嗯， 其实这就是有个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如果是在一个学校里， 嗯， 他会跟自己的同学说，这是我妹妹啊， 哎， 帮我看着点啊。 对， 嗯， 对， 哎，不对啊，怎么哥哥去工作了，他的校友还在上学。就是当校友留校以后， 对，老师了都成， 照顾一下，圆不回来了。 对，都会这样。就有同学校，你要有一个哥哥的话，你放心，在学校里边没人欺负你，对吧？ 哎、真的是 这样。我哥哥在高中部啊，对吧？你看多厉害，而且 关键你知道，其实第一面啊， 嗯， 哥哥一定会这样， 嗯， 穿着个高中部的校服， 嗯， 带着自己几个好朋友来到你们班，哎，弟弟，那个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跟哥哥说，一句话，就感觉整个哦，好厉害，是不是？感上学的时候就这样， 是 对吧？ 我当时我姐姐是这样的， 你看看，就到班里肯定会给你，我给你垫句话，让你知道，哎，让你们班同学知道我妹妹啊，我弟弟啊。这学校 主要你知道，我跟我姐差距还是挺大的。首先她就比我大好多岁，然后我姐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跟她一起的朋友也都特别好看。她是当时我们就是一些小豆丁的一些崇拜的偶像，她就时不时的来教室找我，特别长脸。 你看， 然后我们同学都问我，哎，你姐怎么那么好看，你怎么这么一般呢？然后我也不 知道，你姐那小瓜子脸你怎么长一个大圆脸呢？ 啊，对啊，就是诸如此类的问题。 对， 嗯， 但也会出现一种尴尬，你是带着三个朋友过来， 嗯， 哎，那个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说啊，班主任出去，赶紧上班的。那就尴尬了哈。 嗯， 对，聊了这个一期节目的哥哥哈姐姐的，真的觉得哎呦，有一个这个比你大几岁的哥哥姐照顾自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是的， 对吧？ 嗯， 赶紧的拿起电话给他打个电话吧。 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胸